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個故事，每一隻股票背後都有無盡故仔。羅尚佩 Eugene 以股為樂，以股為鑑，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大家好，问到今届世界杯捧边队呢，答案就好简单，咁梗係捧荷兰啦。原因就好容易理解嘅，因为呢荷兰就有呢个后任嘅曼联领队云高尔领军啦，前锋线又有义薄云天专攻呢个曼联捧杯嘅契弟云佩斯挂帅啦。但如果唔啱听嘅话呢都唔紧要，最紧要就係黐实呢冇女冇 Lulu 冇 DV， 不过就算有可能都係冇视像嘅 Red 格线世界杯足球节目。 好啊，欢迎翻嚟今日嘅今日讲故仔啊！今日就系6月28號系嘛？ 好 早喎，24，仲、有7日就71， 系啦， 系啦，即系下个礼拜二71噶嘛。 下个礼拜就一定系7月2號先录音啦。 系啦系啦，7月2號可能会停一个礼拜啦吓， 系啦， 睇下点啦。6點鐘，讲讲个市先，就好多人都问点解琴日会跌400幾點噶？咁样由高去到低啊，差唔多成700點。期指就好犀利啦，期指琴日做咗100,000張，一個月嘅淨係6月都100,000張，今日就兩個月夾埋13,000張，冇記錯嘅。 未平倉都剩返幾萬咗咩？ 係啊，係啊， 即係似乎係 咁啊，一腳踩落去啦。 係啊，一次過搞掂。 咁啊，跌市原因有好多啦，大師又列舉咗四個大點啦，我冇睇到嗰四個大點。 啊，你又知嘅大？ 係啊，佢個好複雜嘅， 我冇睇喎，睇下先。 嗰啲咩 put 嗰啲 spread 又話唔知咩咁樣啦，嗰啲咁複雜。 我嗰個唔係原因嚟，嗰個係做法啫，係嘛？ 唔係嘅，唔係原因。 原因嚟㗎？ 佢又搞咗好耐啊，大師喺 Facebook 嗰度。 之前就知道講點樣個市又點樣拆咗個 put 先，咪拆咗 call 先，又剩翻個 put 知道啲咩啦。 我唔記得，冇乜跟啦，近排冇乜心機睇啊，因為我要幫人搞啲大陸唱錢啦，哇，唱到我暈咗喺度呢兩日。 咁犀利。 咁就阿大師就話，大家都想知道點解會跌啊？我唔講住咁樣啦，跟住下邊有幾廿百個 reply 啦。 等我上睇下先。 跟住佢又講咗出嚟啦，咁四個原因。咁我唔知係咩原因啊，冇睇到，好 technical 嘅。咁啊。即係坊間有好多，即係一逢親呢啲咁嘅轉角市咧，突然間跌咧，就好多股神走出嚟，好鬼好笑。 因為其實累積過太多原因啦，咁你跌咗時候，咁咪出翻齊嚟咯。 其實我又覺得得一個原因咯，就係、是、之前升唔起，升唔起咪跌咯。 唔係，其實係睇淡咗好耐啦，坦白講。 同埋23,200都企咗，即係知個波吹極都吹唔漲。 係啊， 跌咁咪放棄咯，咁咪一跌嗰幾百點落嚟。 不過其實今次跌咧。就毫不稀奇，即係應該話六月跌咧，就一早都大家都睇到啦。 係啦， 但係咁樣嘅鋪排之下跌咧，即係呢下手法咧，我覺得都係值得賺嘅。 咁你呢啲咁嘅，即係下個禮拜一就係71，咁呢啲 sensitive 嘅位咧跌啦，梗係好多呢啲政治上嘅原因嘅。咁第一樣嘢就話。 70万人投票啦。咁阿爷唔中意啦，阿爷唔中意就唔会派糖啦，又唔会有咩 CEPA 啦，又唔会有自由行啦，就封杀你哋香港啦，你香港嘅 PK 啦。 系。 跟住就琴日就 CY 就无端端放假啦。佢、 嗯、 对上一次放完假之后呢就突然间整咗个白皮书啦。 系。 咁、啊、今次放假唔知整个黑皮书出嚟啦。 放假系咪上 休假。 休假。 佢话系休假嘅。佢、哦、上次都系休假嘅。 睇波啫。 咁唔知啦。总之系失惊无神，佢成日都休假都几爽喎呢份工。 爽假。佢、哦、今年放几三日啦好似话。 系啊，放咗好多次短假。咁放完短假上次就系白皮书出咗嚟。咁今次唔知会唔会因应住70万人投票。咁据刁民牛话呢就好大好多嘅水分，咁我琴晚同佢讲，诶，就算你有一半水分都三十几万啦，都多过你五区公投当年啦，系嘛？ 好难直接比较，但系就 即系冇得咁比较嘅。 其实已经就算有几多水分都已经一件事咯。 系啦系啦， 出嚟讲 啦。唔系因为你对住嗰个系刁民牛咧，咁、啊、你就即系要揾啲刁民嘅讲法同佢讲啊，大佬。 OK， 如果唔系唔系讲四粒钟啊佢。 OK， 咁啊又嘅原因就话啊呢、這个嘅前金管局主席啊任志刚就出咗本书。 系啊， 居安思危系啦，咁就我琴日喺有线都扮到佢晕噶啦，即系 爆啲咩文笔啊？ 唔系文笔冇睇，我唔 个内容 完全唔谂住睇。个内容 有一个 point 系几得意嘅，长远嚟讲，香港嘅货币咧就 唔系 point 嚟嘅，大家都知嘅。 系啊， 我相信喺我临死之前，一定系冇咗港纸呢样嘢噶啦。即系大家阿的，你几唔想用都好，你都系会用人民币噶啦。吓咁呢样嘢系体现主权又好，你话回归又好，你经济大磨合、大融合又好，乜都好。港紙嘅歷史任務應該喺我死之前咧就會完結咗噶啦，嚇咁呢個唔係啲咩嘅特別嘢啊，咁就佢本書就居安思危咁啊，即係充滿住危嘅嚇、啊，我都唔知何來有居安啦、啊，香港都冇居安過， 嚇 琴日出啦嘛。 琴日就出个罪出嚟，我唔知道本书几时出啦。 佢咪讲一个市咯， 即系唔知系啦，二万三千二啦，你居安啦，咁啊思危咪碌个四百点落嚟。 就系 咁啊，几个 point 就话第一样嘢就系话啊，你唔好以为个离岸金融中心咧，人民币金融离岸人民币中心咧系你香港做啊， 系 伦敦做得噶，新加坡做得噶，甚至乎你越南都做得噶，咁啊真系噶，马尼拉又做得，系全部都做得嘅，离岸金人民币中心啫嘛，吓、 嗯、 咁、啊、如果你话香港做个离岸人民币中心好唔好？咁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香港冇呢个离岸人民币中心好唔好？又冇乜所谓啊，喺我眼中啊，吓咁啊，因为呢个离岸人民币中心。即都根本就冇噶啦，不嬲都。 唔係，同埋成日覺得香港已經好耐以嚟嘅發展，即係金融方面都係需求帶動嘅。即係咧，你係有咁樣嘅人民幣需求，你自然有中心爆出嚟嘅。係 啦，你自然有。 你冇需求咧，你搞啲之前搞啲咩期貨啊，乜鬼咪搞唔到咯。 即係其實講一樣嘢咧，就係話由任志剛又好，同埋近排啲高官因應住七十萬人投票都好啦，大致上咧都係一個 point 嘅啫。嗱，你係咁樣咧，阿公就唔俾嘢你噶啦。 哦。 啊，冇人民幣。冇自由行，冇 CEPA 噶啦，咁你谂你去死啦咁样， 嗯、 即系大致上都系咁样吓，咁、啊、就系一啲好似是而非嘅 argument 嚟嘅，即系一个政府吓、啊、一班高官系咪应该因应住而家有个咁嘅所谓嘅投票，你话合法又好，非法又好 whatever 啦，咁啊真系有人投咗票啦 ，OK 吓、啊，咁你系咪要帮香港人去争取呢啊，不过即系譬如咁讲，你话有七十万人投票，阿爷见到唔中意，谂住俾个人民币中心你，而家唔俾啦，你啲官系咪要帮我哋争取呢样嘢咧？如果你觉得系好嘅， 如果你讲到官嘅层面咧，从来呢、這个即系你话阿爷唔开心呢、這个令到，即系如果个系。即係如果你係有留意啲歷史，呢、這個根本就唔係離譜消息啦。 係 你越唔滿意，就說越俾嘢你啊嘛。 係啦，係啦， 台灣如是。 咁所以你係咪要爭取咧？哇！而家七十萬人投票啦，咁咧即係不如 放水咧， 即係冇篩選嘅普選一定冇噶啦，即大家知噶啦。咁不如都冇篩選都唔俾噶啦，即係不如就俾多啲佢哋啦，俾多其他嘢佢啦，咁樣揞住把口啦。咁所以嚟香港啲官係咪要？系咪要下下都系话，即系威胁嗱？你唔好投啊，你咪冇嘢噶啦。 系 你系咪应该话，而家有好多人投啦， 不如你俾多啲嘢佢，或者你咪幫香港人去爭取嘢咧？ 唔係真係冇辦法。 係啦，即係呢啲，即係我琴日喺有線嗰度就鬧呢樣嘢嘅，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是、香港人就係矮化自己啦，即係妄自菲薄矮化自己啦。你冇自由行死㗎啦，哎呀係啊，冇自由行陰公啦，冇 CPA 咧賴嘢，哎呀冇 CPA 賴嘢啊。 但主要啲官講啫，啲係嘛？ 講講下啲人都會咁講㗎啦嘛，嚇啲人都會即係問你上一輩，譬如你阿爸、阿爸、你阿媽，佢都咁講，係啊，你激嬲佢咧，佢唔俾嘢你咧，你又餓死㗎啦，衰仔咁樣，嚇咁啊，主要營造咗氣氛，咁香港人都會即係逐漸咁樣矮化自己啦，嚇、即係話喺得我都要妥協嘅。啊！我要妥協到我乜都唔要，我淨係要自由行，我係要人民幣離岸中心得㗎啦，其他乜都可以唔要。咁但係你真係回想一下，其實自由行係呢十年嘅事 ，CPA 其實都係呢十年嘅事。 係 人民幣離岸中心基本上係未有呢件事。 係 OK 嚇、啊。咁另一個 point 就係話，嗱、中央嘅會提攜呢個上海㗎啦，咁啊對香港構成好大競爭力㗎啦。上海、新加坡對香港嘅競爭力其實係依二十年嘅事嚟嘅。就從來唔係新嘅，即係中國政府唔會因應住你70萬人投票，我特登去加快嗰個上海嘅，上海有自己條路行緊 ，OK， 唔知成功與否，但係佢有自己條路行緊。 搞笑 咁啊，所以就係成個香港就瀰漫住而家咁嘅政治。 但我覺得 係 啲主流媒體主要先會有啲咁樣嘅信息出嚟咯，其實。 但係你 民間其實我覺得開始有啲暗湧嚟。 但係你主流媒體始終你 覆蓋面好大 ，A1 頭條係一個好。好 eye catching 嘅東西， 係冇錯冇錯， 係咪？你就算你唔睇報紙，你行過個71，你會見到 免費報紙， 七十萬人投票，中央震怒了，即係咁樣，你會覺得哎呀死啦死啦死啦，係會有影響嘅。就算你話民間好多聲音點樣去醖釀都好，你點都唔夠主流傳媒去爭，即係譬如無線咁樣，佢唔會播講呢類咁嘅嘢， 係啊冇錯。 佢完全唔會講呢類咁嘅嘢㗎。咁但係其實 ,as 70萬人打個 discount 啦 ,50 萬人投票啦。as 50萬人投咗票嘅一個 event, 無線一個嘅電視霸權又好啦，你話或者佢有個兩個牌照其中一個都好啦。其實係咪都要有啲專題㗎，即係新聞上面。 梗係啦。 係絕對係有啲要有啲專題㗎。 都係大講添啦，坦白講。 因為如果你70萬人真係70萬人投票嘅話呢，其實係講緊十分一嘅香港人口係做咗呢樣嘢。 係啊。 咁你冇可能 ignore 咗呢樣嘢㗎。咁、但係就冇辦法啦，即係香港係圍繞住啲氣氛。咁所以你話琴日400點跌400點落嚟係咪一個政治嘅環境可能有啲咁嘅心理作用啦， 借口咯， 系啦，可能有啲借口啦，就 火成 阿爺唔俾嘢你啦，你死梗噶啦咁樣，咁啊，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就係、其實個市，我覺得一路都醖釀緊跌噶啦，咁所以我喺 DBC 我同阿梁心欣倒第二餐都係 得唔得？ 都係跌噶啦，未得啊，未得， 係咩？ 係要去到今個禮拜四跌落去收有一日收低過22,400， 係 都問水啊成五。 咪講講先，講先個賭局點啊？ 到今个礼拜四收市， 今个礼拜四收市 系其中有一日嘅收市价，恒指收市价系22,400楼下。 咦，呢个 structure 波特嚟嘅呢个 structure 好 structure， 又系一餐饭。 我哋可以买期外得唔得？即系 长外长外再得得得得。 OK， 因为梁生欣上一餐就输咗，咁我就 drop 咗噶啦嗰餐饭，嗰餐饭。咁所以今次到一餐，咁都问嘅，因为仲有。两日时间 系 吓，咁、要怼500点亦都唔系咁容易， 一下就到啦。 系真系讲真，一下就会 到。最多唔到嘅。 咁但系嚟紧嗰两日就应该冇呢一下啩，即系除非你外围有好大嘅变动啦。咁、但系就即系要小心啦。啲大行大户开始有啲手影出嚟做翻啲嘢噶啦。因为即系琴日咁样，好多大位都穿咗，恒指穿咗大位啦。腾讯穿翻115啦。中移动穿咗75啦。 系 汇丰又穿咗啦。 险手啦。 系險守80啦嚇，咁所以其實好多股佢哋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哋唔識沽啊，佢哋真係沽得落去嘅。 開唔開開始有冇一種啲散户想鬧嘢嘅？ 有 嘅羅味出嚟咧？ 有，梗係有啦。而家散户量想鬧嘢，但係就係個力都唔係好夠。今日彈翻100點都係成交都係400多億啫嘛。 唔係點解？因為有啲咁嘅羅味就即係仲有一跌咯，基本上係。 我就覺得仲有一跌嘅。如果你、即係我唔係黑心啊，即係你唔跌多幾百點嘅話，你七月就仲難捱。 喂，部署咁耐，淨係跌一下就真係。 係啦，即係嗱，你假設冇部署， 係 嚇，而係因為阿任志剛講啲嘢。咁所以啲人驚一驚，咁啊跌咗落，即係咁講啦，即係咁講啦。如果你話嚟緊兩日上翻去23,200咧，咁點算啊？咁 咁成个七月都系咁噶咯， 系啊， 咁啊压招噶咯，咁所以跌多几百点，七月上翻二万三，咁咪有几百点咯。 不过咧都要，即系如果你有啲， 但佢最贱格系廿七号收系228噶，廿七号结算嘛， 系 廿七号结算嘛，如果结算收系228嘅话咧， 唔出奇喎、 啊，开翻唔出奇啊，开翻嚟就。大家都會睇睇 老朋友 睇淡嘅啫。 唉，其實呢啲位呢幾個月啲位全部都係老朋友嚟嘅、啊。就算你碌翻落224，咁都係老朋友見個面啫、嗯 啊。但係咧要講 乜大不了？ 有啲網友如果唔留意棋子嘅話咧，其實真係都要講多少少仔。點解話今次嗰個手法真係做得靚仔咧？嗰個前掩後啊，真係冇得。就拋一個HS 匯豐嗰個 PMI。 系咯， 夹上去，系啦，跟住然后咧、嗯，然后先杀落嚟。 一日， 其实咧，中国嘅 PMI 咧，即系唔好俾汇丰咧玩到你哋嘅心理变态啦。其实 PMI 喺中国嚟讲咧，唔系一个好嘅指标嚟嘅。 嗯， 啊，中国嘅问题系呢个嘅工业产值，即系中国工业嘅问题。 嗯， 其实完完全全喺 PMI 里边浮现咗出嚟嘅。你谂下，中国最即系譬如自从金融海啸之后，去到2012年、2013年，中国嘅工业开始有四万亿嗰啲效应，砰砰咁样一路个 PMI 升上去。但系讲真，升都系五十一左紧嘅啫个 PMI。咁你同期间，譬如你美国啊，或者德国啊，或者甚至乎英国嗰啲咁嘅 PMI 咧，去到54、55噶。 系。 即但係你話喂咁冇啊，人哋55咪55囉，中國51咪51囉，但係中國係呢個世界工廠嚟㗎。 嗯。 佢個 PMI 應該係 outperform 其他嗰啲美國、德國㗎同埋英國㗎。係、 啊、 因為人哋唔係世界工廠啊，你個 PMI 係講緊工業啊。 嗯。 咁、啊、所以個 PMI 根本就係一路差㗎，中國 PMI。OK， 喺數字上你唔可以話係差，50樓上叫好 ,50 樓下叫差，咁佢大部分時間都係50樓上。但係中国咁多年以嚟，自从金融海啸咁多年以嚟，个 PMI 咧同佢嗰个嘅 brand name 系唔对称嘅，即系唔对称嘅，即情况就真系 D100 一样嘅啫。佢嘅 brand name 好大，但系冇人听啊嘛， 系 一样嘅咋， 有噶好多人听噶， 系咪 啊？ 大班同埋小班，即都系咁样，即其实即个 PMI 数字，其实几年之前汇丰整编制佢自己嘅 PMI， 其实就搞到好多股民咧，哇啰啰挛啊！哎呀，你一出嚟咧，超過預期就好啦。你唔超過預期咧，就會跌啦咁樣。但係可以咁講，中國嘅 PMI 數字其實係唔係能夠好反映到中國嗰個經濟嘅情況嘅。 嗯， 如果佢反映到中國經濟情況嘅話咧，中國嘅工業咧係長期出現問題嘅。 嗯， 咁當然中國嘅工業係我喺我眼中係即係長期出現問題啦。嚇、啊，咁但係同佢個世界工廠呢四個字呢、這個 brand name 咧。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是。 咁、啊、但冇办法，你 PMI 太多人睇啦。即经济数字由当初嘅通胀跟住到呢个嘅失业率到而家嘅玩緊 PMI， 大家都系搵一个叫做即国内嘅讲法叫标的物嘅。 嗰时候呢即因为官方有 PMI， 好奇怪，其实你系即中国呢个地方先会有两个 PMI 喺度互即唔系即其他地方都有，但系中国就好似有时会打交咁样，就因为以往就话汇丰个偏重中小企嘛， 系中国个国企嘛， 系啦，就话好似咧就系会反映啲现实啲，所以咪可以冇高弄低咁样咯。咁但其实我好似咧官方个咧个铺就已经大咗好多噶啦， 系 即系已经唔好再以为汇丰个一定会好过官方个好多咁样咯。 但其实咧成件事，如果你喺 under 呢个世界工厂呢个 brand name 咧去分析呢两个 PMI 咧，其实又有啲 contradiction 嘅。 嗯， 嗱个案嚟讲咧，即系譬如系2012、2013年，即系全即系嗰阵时嘅中国经济算系相对系比较好，个工业可以复苏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官方个 PMI 咧系相对偏低嘅，50点几嘅啫。吓、 嗯， 咁当然你可以话有个好大嘅解释，就系话。因为呢个嘅胡温嘅效应，咁好多一啲嘅工业呢就由国企嗰度呢就传到到啲民营或者中小企嗰度。 市场计划啲，市场经济啲。 係啦，嗰陣时就汇丰呢就其实喺呢个时候呢就出手做隻 PMI 嘅、嗯、或者係抬高隻 PMI 嘅。咁、嗯、但如果你个 contradiction 个 point 就係咩呢，嗱好嘅，如果你个 argument 係成立，係有啲嘅中大型国企嘅 PMI 走咗嚟个嘅中小企嗰度嘅话，其实汇丰嗰个所谓代表中小企嘅 PMI 呢又唔见得话係好标青嘅。 嗯。 即个增幅上面又唔见得好标青嘅。咁所以 世界工厂 under 世界工厂呢四个字下面嗰啲数字其实就唔系好 match 嘅，即系唔系话好一致咁样。咁、所以我咪成日都讲咯，中国人搣甩咗世界工厂啊，就系好啲啦。咁你冇办法，个个都睇住汇丰个 PMI。 系。 咁但系有得睇好过冇得睇嘅，因为如果你唔睇嘅话咧，嚟紧一两个月咧，可能系睇个 CPI 噶啦，睇个通胀嘅、通胀系重大威胁啊！而家 上次你讲咗啦，你估佢会高啊嘛，即系的确系反映咗啦、 所以而家我谂佢会揿低噶啦。 Oh, okay. 我谂佢会揿个低啲嘅数字噶啦，佢唔系好咁高啊，我谂、因为就打贪嗰度开始辣紧宋林嗰单嘢啦，咁、就山西嗰边出事啦， 系啦又辣， 令政策就出咗事啦， 政策有事， 跟住几条友又俾人双亏啦，咁呢啲就系宋林系噶啦。 但可能但即系而家牵涉到落去，一方面打緊山西啦，另外一边可能江苏嗰边都会出事 啊。哦，唔奇啊，真系你话你牵涉落去就会好多好多嘢， 一路打落去， 你就腾楞呱呱楞腾，你有排你楞噶啦。咁啊，即系可能打贪喺嚟紧一两个月，即系趁住太阳底下无新事嘅时候咧，不如清算咗佢算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可能嗰个 CPI 数字咧就刻意地咧就揿低少少都唔定嘅，即系at least 唔会去到啲警戒线啦。唔会去到警戒线先啦。 但另外开始啦，有人就传紧啦，就系话会唔会减一个全体嘅准备金啦？ 应该就唔会啦，因为上个礼拜都讲咗，即系搞到好多风风雨雨啦。 系就系、是、因为太多风风雨雨， 即系有啲 不如一铺过减咗。 有啲银行就而家就减粗系煲大小微企同埋农业贷款。 系啦， 因为谂住咧，佢六月底咧，可能央行又会修订，即系边啲银行可以减嗰个定向存准金。咁、我知道你譬如六月底会减，即系会有机会嘅，有啲 criteria 嘅，咁我尽量就做到先啦。咁、所以近排咧，其实嗰个中国嗰个嘅拆息市场咧，都开始有少少嘅喐动嘅。咁、个 SIBOR 咧，个一个月嘅 SIBOR 咧就上到五厘几嘅。咁但其实就唔系好严重嘅啫，比起好严重嘅， 系咯， 比好严重嘅时候咧，就唔系好严重嘅啫呢单嘢吓。咁据闻有啲银行都开始喺存款利率嗰度都做啲手脚噶啦吓。 可以做啲咩啊？ 加翻啲存款啦，呢、這个时候强抢啲存款翻嚟啦吓，跟住就喺六月三十号之前咧，狂贷落去啲农业嗰度啦，做靓盘数，跟住我就下次定向咧就有我份啦咁样吓，即系唔系叫做靓盘数，系做到阿公想睇嗰盘数 系 啊咁样，咁啊所以即系嚟紧呢几日即系留意住中国嗰个 SIBOR 啦，个息口啦，会唔会突然之间又夹高夹得？旧年就系会嘅。今年就我諗就唔會，但係就開始有少少異動呢，就上到五厘幾啊 ,OK 嘅，五厘幾唔係問題嚟嘅。但係最驚佢突然之間一下 sharp 上去呢廿幾厘嘅啫。今年應該唔會嘅，央行應該及到實嘅，應該邊個做邊個搞事邊個死㗎啦，今次應該都。咁所以就A 股又冇乜特別嘢，美國都仲係強弩之末啦。 係 创好似几多万次新高咯，好似啊， 咪强弩之末咯。 OK， 创新高咪强弩咯， 系 创新高跌落嚟咪之末咯。 仲有人睇美股噶，其实而家 有冇人睇美股？ 都唔落嘅， 系啦，都唔落，即系迟早都会落嘅。呢个世界冇嘢唔落嘅。 唯一得意咪啲金咯，金有好玩过啲美股咯。 有玩唔玩得咧？好多人都问有啊。 系，但系嗰个伊拉克就唔见咗啦， 冇事啊， 系咯， 暂时未有事啦。 唔報道咪冇事咯， 系咯，唔報道就冇事啦， 就係咁樣。 咁你又冇辦法啦。 我覺得個油其實係做出嚟嘅啫，個價，因為始終都係美國某程度上而家成為出口嘅油國，咁佢一定要浪高油價上去。 咁當然啦，中國同日本就儲緊油啊嘛， 係啊， 儲緊油等打仗啊。 我覺得個OK， 唔係，我淨覺得純粹喺個美國經濟上嚟緊，因為可能個油都會佔佢個 GDP 嘅增長一部分㗎啦，開始越嚟越重要啦。即係佢又入口轉咗出口嘅時候，咁所以我覺得個油會 keep on 喺呢啲位， 但未升住啦，因為即係始終 唔會爆升啊。 因為始終伊拉克嗰單嘢就美國佬亦都唔係好敢。讲太多啦，因为美国政府好尴尬嘅。 咁佢真系留低摊苏州市俾人 啫嘛。即系你搞出嚟嘅。 系咯。 咁而家搞咗嗰摊苏州市，叫好激情嘅。 系咯。 又激过占中嗰班嘅。 然之后你又拍啰柚走咗啦。 系啦，咁跟住你又攞咗沃诺贝尔和平奖，你又唔好意思行翻入去。 系。 咁你点咧？咁样咁啊，所以我谂都系 hea 住先噶啦，伊拉克同美国嗰边。 不过咧，个金系有少少。似落唔到住， 系嘛？金我都觉得未必落得住。 系啊，即系可能 有唔落得金，又好似唔系好落得住。 有，我觉得短期内唔会落得太。 最多系唔升嘅啫。 反而睇啲油股咯，真系都 油股升好多啊。 系就系啦，真基本成个板块里边咧，最少人讲呢两个月里边， 但系 最硬正。 出现转角位啦，油股 强弩之末，小心 强弩之末。因为点解咧？一阵间接落嚟嘅节目咧，就系呢个嘅一股定输赢啦。 系 阿希少讲中石化， 哇，搞掂， 走得， 哎、真系 搞掂， 真系好地地噶嘛？你乜讲中石化啫？ 走得，就 你上个礼拜讲嗰只广州药业，讲完一棍插落去。快到啊！ 喂，即刻炒盘先， 系真系你，即系人哋好地地，你又唔好讲人 啊！唔系啱嘅，啱嘅。 啊，咁啊， 居安思危啊嘛， 即系啦。近排啲油股啊，升得几标青嘅，几亮丽下嘅。啊，咁啊，可以再睇下点跌咯。即系如果跌落嚟， 花无百日红啊！ 系啊，花无百日红啊！咁啊，好啊，呢节完咗先，我哋下节就继续揾啲题目倾下偈。 嗯。 我是师兄，今届世界杯我帮至尊无敌斯朗拿度。从 fundamental 来讲，斯朗拿度靓仔、大只、下盘劲、走得快、有善心，其他啲阿哥全部包起瞓觉叫佢。所以世界杯捧至尊 ，Pan Rega 冇得输。再讲一次，所以世界杯捧至尊 ，Pan Rega 冇得输。杰斯阿卡话要打我，我个讲啫，讲都唔得。